千阙。 蔡幸娟演唱的《把窗儿打开》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。下面我们来听苏芮的《北西南东》和姜育恒演唱的《归航》。 告诉我什么才是开始，告诉我什么才是结束，谁能够拥有不同的选择，告诉我什么应该坚持，告诉我什么应该闪躲，是才停止寂寞的旅程，北西南东走不尽的路，一步步是我的一生。人世间的爱情无声无灭，我挣扎在里想念着我。 有没有不想回家的水手？有没有不准停泊的港口？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这条回去的路不好走？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愁眉弯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 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带着一路的孤独，在流浪的旅途，那迎面的风和雾让我心灵的模糊，不知你在何处。总是不断地追逐这漫长的道路，那迎面的风和雾让我不能再回顾，不知身在何处。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脚步？什么时候才能卸下思念的包袱？什么时候才能向你倾诉？倾诉思念的让我心灵的模糊，不知你在何处。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脚步？什么时候才能卸下思念的包袱？什么时候才能向你倾诉？倾诉思念的 这一首王杰演唱的《风和雾》，继续来听范晓萱的老歌《我爱洗澡》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顺子演唱的《回家》，费翔《溜溜的他》，张咪《好好爱我》，井冈山《我的眼里只有你》，邓丽君《爱人》，张德兰演唱的《春光美》。更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 噜啦噜啦嘞，我爱洗澡，乌龟跌倒。

那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告一段落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赴约，不要错过你最爱的那首经典老歌，用这首邓丽君的爱人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，我们明天再会吧。 曾经想过真不愿这样，毫无理由被迷惑，再也不愿多说为什么我是夜的烟火，阑珊后悄悄被黑夜吞没，不再闪烁，没有热情变成了冰河。 停止却欲盖弥彰，风在散